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我们是 SHE 上升中的我们，一起举杯吧，给个理由先。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네마음을모르는거예요사랑해요 生了